你。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晚上11点，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他的哼唱。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 可能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记得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地把你忘记。 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 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里，我都好想和你说。 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如果你也需要人陪，每周三周五晚上11点，我会在这里准时出现，为你放歌，陪你聊天。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 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收听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这是一个关注情感心理健康的节目，每周这个时间呢，我都会为你邀请一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和老师，围绕和情感有关的一些问题一起聊一聊。相信我们的交谈会对你的情感生活有所帮助。你有什么故事和想法，可以随时的联络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的硕士，以及北京高校专职的心理教师，我们的徐清林老师。你好，徐老师。 嗯，大家好。 徐老师啊，最近有一个话题一直被人不断的提到，啊，可能你也注意到了， 是， 那就是女性被侵犯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本期的题目呢，啊，其实我选了一个叫“远离恶魔”。那这个题目呢，其实可以告诉我们女性在目前的社会的一个集体里面，他们的角色，包括他们应该去做的、面对的，以及他们应该正确的处理的一些方式。首先说到女性被侵犯啊，我看了一些资料吓我一跳啊，我真的没想到这种事情竟然是比例这么高。因为联合国2013年9月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说啊，在亚太地区几乎每4名男性当中就有1名对妇女或者是女童实施过强奸。这个数据的来源还包括中国。有这种可能性吗？ 确实是， 我觉得让人难以置信吧。 还是比例还挺高的，只不过说这个性侵犯的程度不同，就是可能有些 4个里面就有一个，那我周围很多男性啊 你怎么看他这个数据的？ 我觉得有一定的科学性啊、然后呢、也是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会比较低估嘛。 嗯， 就最近爆出来很多的事件啊，然后一些调查啊，数据都是比较支持这些结果的。 嗯，是不是这样来理解？过去有很多人呢，不会想到啊，这可能也是性侵，或者这也是一种侵犯。现在来看的话呢，也都算，而且呢，可能范围或者说类型会更多、更复杂，啊、都包括在内了。 对，那可能以前想的可能是比较就是浅显，就是或者说比较严重一点的才算，可能现在是说包括言语上的一些骚扰，它也算。 在你的这个心理的咨询的过程当中，包括你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些例子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人和你接触的时候多吗？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比例是不是在增加？ 这个比例应该说我自己从事的这个工作当中见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也会有、有一些大学生啊，他们可能会报告说在小时候啊遭受过一些性的侵犯和骚扰，是这样子，来自于成年男性的这样的一些案例还是有的。 哦，那我国的2016年发布了一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报告当中也指出，在大学生群体当中，35.1%的调查对象曾经遭遇过性暴力或者是性骚扰，其中以关于性的言语上的骚扰呢最为常见，其次呢是别的一种方式，可能就是很多人对于性的言语上的骚扰呢，以前呢他并没有把它当作是这种性侵犯或者侵犯的这种类型里，而现在来看的话呢，这方面的这种骚扰可能以前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一种危害性，或者 可能人们对于自己的这种对于这些东西的在乎会更加有觉察一些了。 嗯，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说现在通过这几个事件让大家突然发现性侵犯的普遍性已经是很高了，而且呢已经开始警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算在这个里面。 对 啊，你觉得这样的一种警觉或者这样一种普遍性的这种提高是一件好事呢，还是说会引发很多人的一种恐慌，甚至是心理上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 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可能是双面剑啊。这个一方面确实会蛮多人会说是不是这个社会特别不安全啊，是不是身边的人也不可信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想法。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是提高了人们的意识，提高了人们自我保护的这种意识，也甚至是说让那些想要或者企图或者说有意无意想要去伤害他人的人也需要去保持一个警醒，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引起了很多大众的关注，因为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的敏感。对，可能我觉得还是利大于弊的，虽然有一定的恐慌或者说一定的恐惧，那恐惧本身的作用也是为了保护人们，就是恐惧它的这个情绪的存在，就是这个积极意义就是保护。 会不会让一些男性可能在平时的一些和异性接触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压力甚至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恐慌，或者说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个表达，他可能会想我这样会不会让别人告我，或者说让别人会想到那方面，对吗？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哈。如果我首先作为女性，我觉得一个男性他如果传递的是友善，传递的是尊重他人的这种感觉，是不太会让女性感觉到不舒服的。如果说你本身是心里有鬼，然后你自己却说了一些过分的话也好，或者是说做了一些过分的行为也好，举动也好，那确实会让女性不舒服，那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会哈。但是这个也不一定是误会了，也可能就本身是你的意图本身传达给对方是不好的感觉。所以我说如果说男女朋友也好，或者是异性朋友也好，一起开玩笑聊聊天，就是大家并且知道没有真的有意想要侵犯什么或者是怎么样的，只是而且你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他说的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他就觉得 OK 的，那就是 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发现你说这话不对劲，那肯定就要停止。那你要是不停止，还继续很自嗨的在那去讲，或者是做一些你认为 OK 的举动，那对方可能会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觉察吧，觉察别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普遍性的这种呈现或者说影响，还是有更好的一些社会作用的。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作用多一些。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吧，或者说一个案例啊，这是一个女性写给我们的一封信啊，她在微信里这样说，她说几年前我刚工作一年左右，有一次上班期间，我上司突然叫我和我的师姐去了他的办公室。开始呢还很正常的像平时一样跟我们谈工作，然后他突然说，我平时对你们就像对家长晚辈一样，所以你们也要对我像长辈。我们赶紧说是是是是是，然后他就说，那你们现在表现一下，像亲长辈那样亲我一下。同时把他醉酒通红的脸对着我们啊，上一份工作就是因为这个辞职了。老板跟我父母一样的年纪，因为他经常说把我们当女儿看，我也把对方当长辈看待。直到有一次晚上应酬饭局，下班路上和老板一起走，然后老板一直牵着我的手不放，更是说着说着还要揽我的腰。还好我就算傻也不会傻到这种事情，还告诉别人吧。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确实谁也不敢告诉，幸好终于在六月底离职成功了至今我身边的人我谁都没有说，即使对方没造成我实际伤害，但是到现在我心理上还是有抹不去的阴影。你看他这个故事其实呢就是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单位啊，包括公司啊，还有在职场里面有时候会经常发生老板啊或者领导啊跟属下呢，有的时候是感觉是像开玩笑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确实已经触犯到了一个到目前来看那算是一种骚扰或者是侵犯的那样的一个程度了。 是的， 是吧。但是这个女孩呢，她告诉我们其实她心理上有抹不去的阴影，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造成什么实际伤害，为什么她会有如此抹不开的阴影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种问题呢？ 这个因为这个信息比较有限我们再猜测一下。其实第一个是实际上老板有这样的行为，而且呢他说的那些话是有一点蛮怪的哈，就是像长辈一样怎么样要求，就以其实他是以一个他想要去侵犯，就是或者说占女生的便宜，但是呢还找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那确实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或者说不尊重别人的老板。那这个女性她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也有可能过去她的人生体验当中会不会有其他的事件影响到她，只不过这个是一个线索或者是一个新的印记，就是说过去可能比如说这个他的身体不被尊重可能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说他家长打他或者说他家长不经过他的允许侵入他的空间这些等等，或者是说在学校里面老师经常会用这种方式或者是怎么样的，那这些东西这种人际上的边界被侵犯，他的心理空间被侵占，那这种感觉可能是被重复的所以也许这个抹不去的阴影并不是只仅仅这件事件， 而是被诱发出了一些别的东西。 当然同时这个事件本身也是一个挺不好的印记。 不好的事儿。 对。 会不会还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可能这个老板或者我刚才听他描述的，就是说他以前像个长辈一样帮他们当女儿看，他们也好像也是这样去想的。而突然之间他发现可能这个长辈甚至像他父亲一样的人原来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和想法的时候这种巨大的 落差 和反差 对， 就在他心里边就造成了一种阴影。这种阴影是什么呢他就不知道以后该去相信谁，或者说他会在这个整个的空间里边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想这么一个和善可爱的一个老人既然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可能我跟谁都在一起都不安全，于是他就会有这样的心理阴影。 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领导或是上司，或者是职场里面的一些男性组被理想化成为，如果他做出了一些 不符合那样的一些期待，然后这个理想化的东西破灭，那他心里面也是很受伤的。 嗯， 所以你刚刚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 对，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到了目前的这种侵犯啊，对女性的这个性侵犯，当然现在已经不完全是对女性的性侵犯， 对男性也有， 对男性现在也有，对吧？这种性侵犯的普遍性呢是存在，而且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故事呢，好像也很多。那到底侵犯者是谁呢？都是谁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这个 老板， 很多人认为呢，这个性侵的受害者通常是遭到了来自于陌生人的侵犯，但是呢，在我们的调查里面的呢，这个性侵犯的施暴者里面，74%都是受害者所熟悉的人，或者说所认识的人， 对， 包括他们的同事、领导、师长、亲戚，啊，甚至父母的朋友等等。在前段时间做了类似的调查之后发现呢，70%的受害者遭受到的都是来自于熟人的侵犯。 对， 这个问题您怎么看？作为一个心理学家， 怎么讲？就是首先呢，这个熟人他是跟你建立了一个基本的信任关系，就是这种信任关系的存在，会让你对于这些人的防范性比较低，然后这些人他们比较了解你，他会知道怎么样可能会有机会下手，这可能是这种原因所导致的比较是熟人方案的这种可能性在增加的一个状况。 我们再细分一下啊。我觉得我说完以后，感觉我们周围所有人都有可能是这个圈里边的人。 这个确实，因为在我们看到这个调研的报告里面，确实是有， 对吧？你看有这个上级老板。然后呢还有其他的长辈亲戚堂哥表哥什么的姨父什么的，还有呢这个有34%来自于学校的什么同学的朋友同学的哥哥朋友的哥哥父母的朋友师长师兄啊还有医生啊，另外同学和前任等等也占12%，反正就很多你会看到，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我们身边的人，为什么身边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呢，或者说并没有这种预防的这种方式呢，是不是因为就太信任了？ 对，有时候很复杂的，在我们接触的一些工作当中会发现，有些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的哥哥或者同学的哥哥来你家玩，可能是觉得是熟人的朋友，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所谓，但是呢他可能有一些是可能是青春期的好奇呀，然后他都会对这个女生有一些侵犯，但是他其他的人就会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对， 其他人可能在别的地方玩，然后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还有包括什么老师对学生这样的，也是因为他其实有很多的不对等性，而且是有人权力会更高一些，就是他们会掌握更多的资源，或者说他们是或者甚至是说，你看大部分都是会说是哥哥比较多，就是说就是年长几岁的那些人，或者是叔叔级的，或者是哥哥级别的，就是这些，那这些人他们可能会天然的首先是给晚一辈的人会带来一些权威感 安全感 或者说信任感的，但是他们呢又会他们自己有很多的情节，或者说他们自己的一些不能处理的一些东西，他就会伤害到他身边的这些女性朋友。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侵犯者都是谁啊，那感觉这些人都在我们身边，这让我们似乎好像要警惕，或者说甚至是要注意，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亲人，甚至是我们很非常熟悉的人，那我们如何去相处呢？以后有没有什么一些正常的心理状态来面对未来的这种生活？因为很多人会想，你看你说的所有人都不可信，那我会很惶恐啊，我会很害怕呀。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对吧？ 对，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是调查了这个性侵侵犯者当中的这个人群的比例，而说不是说那不等于说你身边的人都是有危险的，但是如果有危险，就是他们其实也会传递给你一些信息给你，比如说有些可能尽量不要去跟 两个人在一起或者是单独就是这样的制造这样的空间，然后尽可能减少这样的可能性。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就在于给我们一种提示，或者说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有些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侵害。 嗯， 啊，你可能就因为这个知道了侵犯者都是谁，那有时候我们就会避免出现这样的侵害，这可能我觉得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好，我们说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很多的性侵犯都会发生在哪儿，这个也很重要。其实这个重要性就在于帮助我们呢也可以去选择一些更加对自己安全的一些场所和环境，而不会走到一些误区里。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啊，性侵犯通常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叫什么呢？月高月黑风高啊，什么的荒郊野外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经常会有人说不要一个人走夜路啊，不要去偏僻的街巷啊，这样的一些劝诫，这是对的啊，因为确实那样。 对，那个地方也确实不够安全。 对，但是那个地方出事可就是大事儿了。 对，一般就是 大事儿啊。但是呢，在很多的调查里面呢，发现性侵犯通常是发生在受害者熟悉的一些场所， 嗯， 比如说学校、亲朋好友的家里， 嗯， 或者各种各样的所谓安全的公共场所，甚至是受害者的家里。 对，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有74%的施暴者是受害人所认识的，跟这个有关系，对吧？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人都是熟悉的人，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在彼此熟悉的地方，做了这样的一些侵犯的事情， 嗯， 所以是可以理解的。 那我们来具体的分一下类啊， 嗯， 把这些啊不太安全的场所啊归类啊，其中呢公交车、地铁、医院、网约车、办公室、补习班占到41%， 嗯， 在家里或家附近的某个地方占到15%，商场、停车场、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占20%，朋友、亲戚或者是其他熟人家里或附近占13%，学校占11%。 嗯， 就这些地方好像也概括了我们应该能去的所有地方。 基本上是，嗯， 对。所以呢，就是其实想提醒大家，其实就是这种性侵犯它并不是说特定的一个场所才会发生。 嗯， 在很多我们认为安全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关键是你和谁在一起，关键是你要判断这个危险性到底有多少。 是。 说了这么多，那下半时段呢，我们会来一起分析一下这个女性为什么会容易成为被侵犯的对象。 嗯， 说实话，很多人都认为说啊，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嗯， 因为她很性感， 嗯， 啊，因为她穿着暴露。 嗯， 但是不是这样呢？ 我觉得不见得， 不见得是这样， 嗯， 对不对？ 嗯， 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清白》。 解得开，想不开，一直的人。穷一生聪明，能否为自己变白？你是谁的答案？把门打开，走出来，浑浊人拂去烦来，没人能置身事外。谁是你的意外？不断怀疑如何释怀。

机会求助的，就是他不愿意，他不敢，或者说没有，他不太相信可以求助什么人，所以他会可能会继续强化了被侵犯的可能性。 对，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一个身手矫捷、健步如飞的女性是很少会被侵犯的，有可能。 只能说她的概率会更低一点。 那你说现在有好多女性一直在强调健身，然后呢， 跆拳道、 跆拳道，会不会和这个有 啊之类的、嗯？ 会和这个有关系吗？潜意识里面，还是说她确实是为了这个而去做的？ 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有一些我的专业朋友，就是从事心理工作的朋友，会建议说人就是女性去学习这些自我防卫的方法。 嗯嗯。 也有人不同意。 不同意。 有人说、哦，那为什么不是那些男性要学习怎么样去尊重女性？哦、那有那个那另外一个同行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指望别人？就大家在争论。当然我觉得去学习就你多一项技能，在关键时候可能还是会起到一些作用吧。 嗯， 但是也是说，你只能说我做一些预备，并不代表说这是你的错，这是应该你负责任。这只不过是你要多一点为自己的保安全也好，做一些防范的措施。 嗯，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女性会容易成为被侵犯的对象？好像这个话题，并不叫话题一样、 嗯， 因为女性好像天生就是应该是被侵犯的，好像是那难道说是男性为什么容易被侵犯吗？它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只是说，女性为何容易被侵犯的一些它的一些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缘由。 嗯，从某种程度来讲，首先女性本身这个生理的体能就不如男性，所以她被侵犯的这种概率就会更高，所以她容易成为被打败的那个对象。 嗯， 对，所以她是被容易侵犯的。 嗯， 第二个呢是可能是很长的一些历史文化的影响。 嗯， 就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就是一直都是一夫多妻制，男性对于女性的这种占有欲望啊，或者说对你。这个是一直很强烈的，所以他常常认为，去侵犯一个女性，或者说占有一个女性，对他来讲是他的需求。嗯，所以他可能是从这个。 那其实他是从一个原始动物的一个角度，他本能的就有一种去侵犯，或者说去获取、扩大自己的这种 占有更多的资源，然后能够可能就是潜意识中说希望能够传播更多自己的基因，能够具有更多的影响。但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有一点像集体无意识当中男性的阴暗面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们这次并不觉察到他们有这样的潜在的动力。他们可能会觉得好像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们女性经常说的男人哪有不花心的，是吧？我经常用这样的词汇，比如说男人本色什么的，就这种词汇 就比较偏生物学的那种表达嘛，就是说男性比较什么下半身思考啦，或者男性是比较色呀，然后或者男性更就更无情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哈，就是更花心更无情是一样的意思哈，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种，就是说是从男人的这种动物本性上啊，我们去判定，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容易去侵犯女性啊，因为我们只有找到这些原因，然后才能找到一些防护或者是避免的一些方法。 是。 第二个原因来说的话呢，应该是和咱们通常来说的话，女性的社会地位，或者说也是很早以前啊，在古代的时候，女人很多时候是男人的私有 财产， 私有财产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原因的。 是。 还有吗？ 还有的话，就是一种权力的不对等。 权力的不对等。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刚才说到前面说那些例子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这种表现，就是一些人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然后就是侵犯那些资源比较少的人。那还有的原因是第四个原因，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很长一段时间也跟前面说的那个女性可能是作为男性的 这个财产，就是女性是被客体化的，也就是女性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是有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情感，而是被附庸化的、被客体化的。 啊，就 是、 客体化。 对，就是说她在社会文化人际关系中，女性多是被观察和评价的对象，甚至是仅仅看作供人使用和娱乐的物品。 嗯、 这种现象呢，我们说叫性客体化，就是它是物化。就相当于说它不是一个人的存在，所以它这种好像说我去侵犯一个女性，并不是说我去侵犯了一个人，所以他们男性的有一些思维里面，他觉得女性天生带了某一些属性，这种物品的属性，就是你就是供很多人所有的，你是就是这样的无意识当中的行为，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的。 对，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饭局的时候、 嗯、 经常会叫一些女性朋友异性过来、 嗯 嗯、哎，感觉好像来了以后这个饭局才很热闹、 嗯嗯、 感觉好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安排、 嗯、 可能在潜意识里边就是有这样的一种， 他好像说女性是供娱乐的，就是供消遣的、 啊、 供逗趣的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前好像前年还是去年不发生过那件事情吗？ 嗯，对， 是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导演，然后非得要一个女明星要跳舞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嗯、 要跳舞、 嗯、 然后有人还站了出来、嗯、啊 是是啊、 嗯、就那一刻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被物化，被的那种物品化的那种东西就 很明显 、 嗯、 对。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过去啊、 嗯、 特别是很长一段时间呢、 嗯、 倾向于对于受害者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强大的舆论保护的。 对， 很多时候呢被性侵啊或者被伤害以后呢是一种羞辱，或者说不好意思说、 嗯、 或者一说完以后整个人好像就在整个的社会集体里面就被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了。 嗯，他会说你是不是招惹别人了，你是不是给别人传递了什么信息了，或者什么样的。 对啊对啊对啊，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有一些就是一些侵犯者更加的肆无忌惮。 对，就是 对， 那你招惹我的，那我对你做了什么行为，那你负责，就是这不就是胡搅蛮缠乱讲话了吗？就是他会怪罪于女性的一些什么诱惑也好啊，或者是诱导也好、 嗯、 但实际上本身并没有信号在那里，只是他们的误读。 嗯，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我们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了。 嗯嗯， 那就是说刚才说为什么容易被侵犯， 嗯， 说了几个原因。 对， 那么性侵犯呢还有哪些动力，或者说这些支配着做出性侵犯行为的一些真正的缘由到底是什么？ 嗯 啊，我觉得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总结吧。第一个就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权力的支配、 嗯、 对吧、 嗯、 啊，这种权力的悬殊可能是双方在年龄啊、社会阅历啊、知识文化啊、资源和 地位 方面， 嗯 啊，这种落差，这种权力的支配就会产生一种性侵犯的一种动力，或者说诱使性侵犯产生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出现。 对、 啊、 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师生的关系这种，或者是说资源更多的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就更容易侵犯那些没有影响力的人。 对， 那他们就是有一种有一点权力控制、 嗯、 因为你拥有权力，所以那些人有好像不得不服从这个权力，然后有时候在无意识当中可能也做了某一些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就像刚才提到那个例子里面，那个有名的导演和那个女明星的地位，他其实是悬殊很大的。 对， 那一个是在江湖混了很久的人，一个是刚出九的人，然后他们其实在这种地位上是非常不同的。然后那这个女明星也潜在的也希望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的。 嗯， 那导演让你去，希望你多多表现，多多去呈现你个人的魅力，然后呢、 嗯、 你可能会潜在的说你这么做的话让别人知道你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未来可以获得更好的机会啊等等、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权力和这个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过程。 是， 嗯， 很多的饭局都是这样，就是说会有一些陌生的女孩啊，她们来呢坐在旁边，可能相互认识，也是有的是可能是因为朋友叫来的，有的呢可能他们也是需要寻找一些关系， 嗯， 或者说寻找一些他们要认识一些人，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以后所需求的东西才能得到啊。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现在确实存在的一个问题。 嗯，一个现象、 啊、一个现象吧。 嗯， 嗯，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一直在说到了这个穿着吸引的问题。 嗯嗯 啊，说这个你如果穿得很性感就表示你同意或邀请 啊，这个，所以很多人就说单身女性为了减少性侵害呢，至少不要穿太短的裙子， 嗯， 一定要遮住胸部，走夜路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走在这个路灯明亮的地方，有条件的话最好携带防狼喷雾和强光手电筒，啊，这个呢，甚至还引用了一些，有一些国家。女性是要带纱的，然后是什么咱们包裹出来才能出门，啊，有种种这样的方式，反正就是说，啊，是你们女孩呢不要穿得太漂亮，否则的话呢就会诱发男人原始的冲动而产生这种性侵犯，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这个其实引起了很广泛的一个争论的，因为我在我们朋友圈里面，就是不同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我看男性朋友就会说，对呀，你不能穿这样啊，你穿这样我们确实会有想法呀， 受不了啊。 但是女性的一些朋友会说，我性感那是我的事，不管你什么事儿。但其实我觉得吧，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当然我觉得一个女生追求漂亮，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去追求性感都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说这确实会增加这种可能性哈，就是你可能没有主观意识上去引发别人去对你做什么，但是呢客观上他们确实有他们的冲动，就是作为男性有他们的冲动，所以呢那你不能说你要他们完全克制住他们自己的原始冲动，但是对于男性来讲确实是要去管理自己的本能，管理自己的那个欲望哈。我个人觉得还是如果说你不是在一个特别安全的，你确实是不需要去特别的去招摇过市哈，就是这样子会容易招蜂引蝶，引来一些就是有毒的疯子哈，或者是非常恶心的狐体什么之类的，反正总之是我觉得还是尽可能多一些做保护吧。 对对对，那么在嘉年华这部电影里面有一段呢场景看完让人很不是滋味啊，因为当天唱歌太晚回家怕被妈妈打呢，12岁的这个小文就跟着同学欣欣和欣欣的干爹一起呢住在这个酒店里边，结果两人都被性侵了。后来小文的妈妈知道之后呢，第一反应并不是关心，而是扯掉小文的裙子，甩他一巴掌，说你不应该穿这种不三不四的衣服出门，还剪了小文的头发，说他披头散发不检点，就是头发和衣服形成了这种别人性侵的原因，似乎都是错在这个女孩身上。其实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个遭受侵犯的受害者代替了性侵者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人，这一点我认为是不对的。 对，非常非常不妥，而尤其是在女孩她比较小的时候，去确实他的自我保护能力和保护意识跟他穿着没有关系，他只是很幼小，他比较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那怎么样，就是孩子在这个时候他被侵犯了，作为家长他第一反应不是关心，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很多的创伤体验了，你要不去关心去安抚他，你反而指责他，会让他觉得他自己真的是个罪人，而且是个不好的人，那这样的话的伤害就会再叠加，就升级。那在任何时候，其实不管你打扮成什么样子，都有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对象，因为在一些调研里面发现，有些女性她其实是穿得很朴素的，很简单的，但是呢还是被性侵了，所以跟打扮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 对，有人还想，哎，你看你这样肯定是装啊，我到底要看看你会是什么样 啊？ 很多人他是心里是有这么想法的， 就很扭曲了， 对对， 就是你明明是别人拒绝你，还说别人没有，就是说你故意什么叫什么 啊？对，装啊什么什么的， 或是就是叫。那个词叫什么讲了，就是想要但是又说不想要，这叫什么来着，就是反正就是假呀或者什么之类的，作呀什么之类的，就是或者说我要替别人教训你啊，就是那种其实是男性他自己的一些臆想出来的想法和观点。 那种性侵犯的这种动力的后面呢，可能和有一种人的这种，或者说有很多人都具备的一种东西是有关系的，那就是自恋啊。所以我们总结这个性侵犯的一些动力的时候呢，这也被列为一项。这为什么？说男性的自恋怎么能成为性侵犯的动力呢？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很好呀，然后我对你这样子是我看得起你啊，或者说我是这么好的人，多少人都希望跟我怎么样怎么样呢？跟你这样子是给你面子啊。或者说哎呀，那我都这么好了，你不喜欢我那你是你的问题，那或者是说那你应该，我这么好的人你应该以此为荣，我侵犯你应该以此为荣，就是他们自恋到了失去了 失去自己的一些客观的认识。 前段时间好像网上有一些艺术学院的一些教授好像出了一些事儿啊。后来我看那就是一种自恋的表达。他就是他的理论就是说，他说我喜欢你是因为我很优秀啊，而且你应该从我这儿得到这种优秀的这种普及，或者是一种什么样？ 就是蛮歪理邪说的，就是他就是真的是有这种想法的男性挺多的，就是他们。确实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在这种传统意义上来讲是成功的，是优秀的。可是你优秀不代表说别人要对你怎么样啊，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嘛。所以这个其实也跟这个是跟男性的一些很强的控制欲和权力的迷恋啊，还有缺乏同情心和共情有关系的。其实一些心理学家做过一些研究，男性是比女性更加自恋的。这个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体现出来。 我同意。 同意啊。你身边的男性是比女性更自恋的是吗？ 我觉得自恋有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就是说理解为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或者说一种比较好的一种要求。但是如果不好的地方，就可以变成那种自恋的负面的一些东西了。 是，一般来讲，有时候你会发现自恋是非常容易帮助人们成功的。 对， 就是因为他们会豁出去干一些别人不敢干的事情。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们太过觉得自己太棒了，然后呢，他认为别人都供他使用，所以他就会剥削他人，去侵犯他人，就觉得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这是跟他们的自恋有关系。 对，自恋和自卑啊，都是有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性侵的一种动力呢，是刚才你已经提到，就是女性被物化。 对 啊，这儿呢我们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其实我念一下呢，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是一位女孩写的，她说呢，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媒体单位工作，为了拉到广告业务，广告部主任经常请一些大型公司的领导吃饭喝酒，我们这些年轻女孩就被以工作的名义拉去参加饭局，实际上就是被利用陪酒。在公关中呢，陪酒再正常不过，一来二去我也明白了我自己的工作的职责，要努力配合单位达成年度创收任务，饭局得参加，喝酒也得喝。喝得高兴吗？当然不高兴。你可以反对吗？可以啊，你就走人，谁不需要工作呢？更何况在那个年代的一些媒体的工作单位，幸好呢我酒量差，喝过几次吐得不行。广告部主任看我实在是不善喝酒，更不善应酬，就不再点名带我去工作了。傻白甜的我那时候有些低落，担心以后不会受到重用，也没有为单位做贡献而内疚。我那一批新招的年轻女孩都以能被领导带去拿下大广告单感到荣耀，在权力面前一切都可以被变形。如果面对的乙方都是拥有决策大权的女性，广告部主任会点名年轻的漂亮女孩去公关吗？不会的。在男性与男性的利益交换游戏当中，女人向来就是一块肉，而我们如何能让禽兽成为视女人为女人的君子呢？他最后一句问话，我好像是想问一下，我们如何能让这些禽兽变成一个正常的人？这似乎本来好像就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儿，是吧？ 比较困难，比较困难哈，就是因为在一个就是比较物化的世界里面，如果说在物化的场所里面，女性她的这些的自我保护的这样的，就是被物化的可能性是会更高的。所以对于女性来讲，也许可能第一个可能是有更多的，就像她说的，如果这个决策权是更大的决策权是在女性手里面的，是不是可以对女性会更尊重一些。当然是不是会另外一个方面是会成为男色时代哈，就是男年轻 有可能啊， 比如说帅的很酷的男孩是不是去公关了哈，就是所以这个其实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社会对于人的尊重，就是说到底人是不是可以有尊严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是没有被他像物品一样的对待过，这样子的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发展才能够实现的。 是的。最后一个呢，可能原因比较极端，就是说被污名化的影响， 就跟前面有点关联， 有点像啊。污名化的影响呢，就是说可能这个人他给人的印象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或者说他曾经就从事过一些什么事情让别人认 认为她就不是一个好女人，所以再去侵犯她理所当然，认为是轻车熟路，甚至觉得心安理得。 对，有这样的想法， 是吧？ 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哎， 你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都是受到了什么样的侵害，都是正常，都是活该的。甚至前一段时间因为那个事件特别火嘛，所以很多的文章都在写，比如说有些人侵犯的一些人说他交过很多男朋友啊，他从事过什么什么工作呀，他被我侵犯一下那怎么样，就是那别人从事他那些工作也好，交过很多男朋友也好，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嘛。那跟你就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就是有一些不合理的逻辑，就是不存在关联，不存在这种关联性。 不管怎么样，这期节目呢，我们主要是想和大家围绕这个性侵犯这样一个话题谈一谈目前的一些现状，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原因，都是在什么样的人群当中出现，在什么场所出现，而且出现的一些动机是什么。因为我想了解这些的话呢，相信对很多人来说的话，就会心里比较清楚，而且呢也比较镇定，如何去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后一首歌叫《眼泪知道》，我们希望有一天不要靠眼泪，我们才知道这样的事情。 希望我们能笑着面对生活。 没错，没错。那通过这个故事的话呢，我们也希望下期节目呢和我们的徐老师再去聊一聊，就是说男人和女人应该怎么相处。我认为这个相处的这个很有艺术性的事儿。既要很愉悦，但同时又不能越界，不能成为陌生人，但同时又不能够出现一些侵犯，怎么来实现， 或者说甚至不要成为两方对立的敌人。 对对对，就男人和女人如何互相的尊重对方，如何去用正常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一起聊一聊，好不好？ 下次节目见。 好嘞，那就这样，眼泪知道，我是武周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云在走，雨在飘，好多悲伤在风中笑，心的伤泪在掉，你的背叛没有人知道，是乞讨，哪怕说出口只需要一秒，你都不要，我的痛像把刀，血在流看得到，你却在他怀抱微笑，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什么爱你买不到，天真全都可以倒掉，爱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你可知道，在掉你的背。